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陈忠和在担任中国女排陪打教练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陈忠和自述：我真没有料到让球事件会引发这么多的负面影响，我更没料到这事让我的家人和妻子知道了，也跟着承担那么多的重压，他们为我担忧，为我焦虑。中国女排的放水事件成了本届世锦赛上的头条新闻之一，我也成为了另类教练。国内外铺天盖地的评论包围着我们，有时叫人难以喘气。我处在风口浪尖上，被下课的传闻包围着，我需要自我反省，自我反思。我对记者坦言相告，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不仅是对个人，而且对球员也有很大影响。至于让我下课的问题，这是组织上的事，不属于我的考虑之列。有的媒体说陈忠和一脸灰尘回国，真是这样的吗？我不承认，我的脸上至少还带着笑，我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见过我的人都知道我脸上常挂笑，我无论面对什么，无论在赛场还是训练馆，我灿烂的笑容永远不落。不过，有错认错，有错就改，人总要面对现实的。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它困难的地方，当教练也是一样。比赛中再不应该输的球也可能输，谁也难保没有犯错的时候。摔倒了，就爬起来。有人说，陈忠和的表现足使女排姑娘们对他的信任降到0点，陈忠和的威信荡然无存。事实恰恰相反，我最为感怀的是，朝夕相处的女排姑娘们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我的内心支持，叫我久久不能平静，时时为之感怀。农历8月15那一天，邮政外送工作人员送鲜花来到女排驻地。这是什么时候？哪儿来的鲜花呢？我很纳闷儿，一时愣了一下，有些反应不过来。当我进屋的时候，才发现全体队员们都聚集在一起，同声祝我生日快乐。原来，今天是中秋节，是我的生日，可我全忘了。这是姑娘们集体策划的，感谢他们惦记着自己的主帅， 他们的内心是希望自己的教练不要因此消沉或者受到任何影响。到了晚上，中秋的月光泻下，把营地的树和楼染成洁白的色泽，我的心境好了许多。这时姑娘们神秘兮兮地把我请过去，她们要给我过生日。形式是买了一个大蛋糕，并由赵蕊蕊画了一幅画，每个人在这心形的画上写下他们各自真诚的话。我看到上面大多是写祝你生日快乐，还有写我们喜欢你。我记得最清楚的、最打动我的就是周苏红写的，有这么多的人爱你，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反正眼前是各式各样的字体，各种各样的语言，很随意又真切。就在那个时候，我仿佛看到队员那一颗颗纯美真诚的心在跳动着。他们还需要我，需要我一如既往领着他们迎难而上，顶着压力去争取胜利。吹完蜡烛的时候，我的鼻子猛地发酸，我赶紧快步走掉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要是再待一分钟，眼泪可能就会哗哗流下来。我赶紧避开他们，我躲开后一人面对苍天，扪心自问自答，多好的姑娘们呢，我该怎么办？中国女排现在该怎么办？没有退路，只有继续率队前行，再谋夺冠路。世上的事往往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让球事件这件事产生的负面影响暂且不说，但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全队上下都认识到中国队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全队人必须珍惜这种机会。女排姑娘们仿佛一夜之间升华感悟，隐约中都看到了坚持下去后的光明前途。基于此，她们反倒是怕我伤心，怕我泄气，怕我失去微笑，怕我放弃屡败屡战的胆识。我感觉到全队人的心真正贴近了，这正是我多年追求的升华境界。这境界中没有你我，没有教练和队员，没有主力和替补，只有抱团拼杀，校队人生一条路。内部团结和齐心协力比什么都重要，同舟共济和并肩支撑比什么都可贵。爱拼才会赢的旋律在此时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我反复吟唱，彻夜难眠。2002年9月1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富荣专门听取了参加第14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中国女排代表团团长、领队、教练的总结汇报。李副局长本人是运动员出身，自然是开门见山，实话实说，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李富荣语重心长地说明来意，先来了一个开场白。他说，在世锦赛上发生了一些问题，国内外报道比较多，有很多评论，先听听你们的。首先，究竟对女排世锦赛出现的问题，包括外面的看法评论，你们对这些问题是怎么看的？第二，针对现在出现的这些情况，下一步你们准备做哪些工作？第三，当前亚运会准备工作很重要，亚运会还是要争取好成绩，围绕这几方面你们先谈一谈。李副局长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听取汇报以后发表了一席讲话，这仿佛是等待多时的一席话。 他说，刚才听了你们的汇报、检查和自我批评，态度上讲是好的。首先，我觉得自从陈忠和接队一年多来，从队伍训练、管理等各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事业心、敬业精神都不错。为了队伍，家里都顾不上，父亲去世没回去，母亲重病在身也顾不了，确实很不容易。我觉得中国竞技体育的教练都要有这种精神，我们的事业才能够搞上去。从这一点看，对中和一年多的表现应该肯定。第二，这些女排在排管中心和陈中和的训练管理调教下取得了很大进步，确实有目共睹。尽管你们刚才讲了队伍有些不成熟、不稳定，这都是前进中的缺点和问题。根据我们女排现在的水平和实力，只要正常发挥，是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强队抗衡的。我们这一年多的成绩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对这一点也应该肯定。第三，这次世锦赛我们预定的指标保四争牌，运动员还是很努力的，尽心尽力，他们非常想利用这一机会取得好成绩，为国争光，所以一旦出现失利的时候，他们会非常难受，掉眼泪。但是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会等大赛，确实是非常残酷的，眼泪代替不了平常的严格训练和严格管理，女排队员非常不容易。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尽管这次打了个第四名，女排还是一支非常有希望、有前途、有发展的队伍，只要经过努力，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们还是会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的。两场故意输球，一场对希腊，一场对韩国，我认为这两场球违反了体育道德，违反了体育精神，是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成绩，是一起打假球的丑闻。它不是简单的技术战术问题，而是一次方向性的大的错误。这次女排世锦赛赛制有很大漏洞，但是不能因为赛制有漏洞，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做。报纸上有篇报道说得非常形象，一间房子没有锁门，但没有锁门并不能成为盗窃者入室偷窃的合理理由啊。我觉得我们真正要利用规则，就应该像意大利那样起死回生，充分利用规则，这才是真正的利用规则。明明可以赢的球我们去输，怎么不是假球呢？而且在国际国内造成了非常恶劣影响，国外报纸反应很大。中国女排是一支有着五连冠辉煌战绩的优秀队伍，居然在国际排坛上任意宰割人家，决定人家的命运，这些后果我觉得你们没有考虑。赢要看我们怎样赢，我们就是要通过自己的顽强拼搏、艰苦奋斗，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这样去赢。我们绝对不要用不正当手段所取得的成绩，那样即便是你们拿了冠军回来也要严厉批评。我们不要这样的冠军，这种冠军是不光彩的。冠军曾经输给希腊，输给韩国，这是什么冠军？为什么国内外反应那么大？从国际上讲，大家都执行奥林匹克精神，公正、公开、公平，更高、更快、更强。从国内讲，国人对女排有特殊感情，因为这支五连冠的优秀队伍是体育界的一面旗帜，曾经为祖国争取过荣誉。带这样一支优秀队伍，担子是很重的。从排球中心到教练，要把这支队伍带成什么样子，带到什么路上呢？不仅仅是要考虑提高技术，实力、思想水平都要提高，这是争取成绩的本钱和基础。技术不行， 思想再好也不行。但是要清楚，比赛不仅是技术，有政治在里面。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编辑笔下的陈中和。2002年9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出席了第14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动员大会，全国体育精英尽数在此。人人心中有数，对于中国女排故意输球，主教练陈中和是否下课的问题，袁局长一定会提及的。果然，袁伟民局长终于讲到这件事，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陈中和扬着头认真细听，袁伟民十分严肃地批评此事。他说，利用规则要不要？要，但要有个度，有个界限，越过了这个界限就要犯错误，不能让中国女排这样子。我们现在搞竞技体育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这样搞下去是要出现腐败的。拿金牌干什么？比赛不能当赌博。你们要向乒乓球队学习，尽管乒乓球队也有很多问题。女排以后绝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你们口口声声说，回来我负责。你负得了责吗？当然，队伍年轻，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认识到错误，改了就好。下面工作照常。这次亚运会一定要有好的比赛态度，全力投入。应该说，让球风波到此，组织上的定性，算是暂时画上一个句号。陈中和的内心狂跳着，他打心眼里感谢组织上的批评、帮助、关心和爱护。袁伟民关于度的评定讲得太好了，陈中和口服心服，他全然了解了领导的一片苦心。一脸沧桑的陈中和收起一向特有的微笑，变得凝重。确实需要坐下来认真地反思自己，认真地检讨自己。陈中和内心忏悔的形式是化作一份公开的检讨书。这份检讨书是以世锦赛中国女排代表团团长徐丽、主教练陈中和的名义发出的，作为致球迷公开信向广大球迷检讨。公开信发出以后，球迷的反应是强烈的。他们认为敢于认错是有勇气的表现。媒介上有人说，这是一份中国女排准备戴罪立功的宣言，是夺取金牌的出师表。一位网名叫黄呼的球迷对此表述的最为中肯，最有代表性。他在网上发表的评论题为“袁伟民一言九鼎，陈中和本不该走”。文中写道，认识到错误，改了就好，此言妙矣。天下圣贤，谁人无错？国家体育局英明，下面的工作照常。对呀，机会要给，这太重要了。临阵易帅绝对要乱套的。中国排坛这十几年来换的主帅还少吗？一代天子一朝臣，换帅的副作用是剪不断理还乱，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谁也不能否认陈中和是一位称职敬业的教练。短短一年多时间，他重新打造了一支充满希望的中国女排。几次国际比赛表现证明了中国女排与其他任何强队均能抗争，是一支货真价实的世界劲旅。与俄罗斯从0-3到几次2-3，对其余强队是胜多负少， 让国际排坛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排已步入世界最强队的行列。2002年世锦赛发挥不尽如人意，有多方面原因。所以若仅论成绩，陈忠和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在培养使用年轻队员方面确有过人之处。赵蕊蕊、杨浩迅速冒尖儿，刘亚楠、周苏红趋于成熟，冯坤全面进入角色等，一批后起之秀挑起了中国女排大梁。陈忠和所追求的风格既保持了老女排特色，又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因为让球被谴责，肯定使陈忠和受到震动，这是陈忠和的新起点，是中国女排的新飞跃。陈忠和是中国女排一系列辉煌的功臣，允许他犯错误，就应该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过了这道坎儿，无限风光再显风，陈忠和一定会干得更好。三军易得，一帅难求啊。事实证明，一支球队的实力最能说明一切。在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排球比赛中，中国女排以全胜的战绩挥洒自如地书写了亚洲霸主的新篇章。亚运会之后，中国女排迎来了新局面，姑娘们参加了所有世界大赛，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些国外媒体评价，中国女排在场上表现了一种让人敬畏的霸气，人们似乎又看到了当年老女排五连冠时期的风采。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忠和自述。2003年开始了，那是马年，朋友们纷纷鼓励陈忠和说，新年伊始，预祝中国女排马年行大运。但当时陈忠和考虑最多的还是当年度的世界杯比赛。那一年世界杯，中国女排取得好成绩了吗？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将继续为大家讲述，也欢迎大家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之后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北京，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盛宴，聚拢一遨游 草原，春天呀，千家万户的心呀。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奥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雪车队的史浩，我来自北京。在所有项目当中，我觉得雪车的观赏性可以排到前几名，因为它有很快的速度感和视觉冲击感，还有在启动推车方面都有触动人内心激动心的这么一刻吧。希望中国雪车队越来越好，有更多更好的运动员参与进来，壮大中国雪车队。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 爱运动的你非常自律。 来来来，各位学员，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